数九行题，大续集，横霸天，夺取天地，又强占草房，一家人被赶在鸿鹄之上，儿弟娘生儿在船舱。